在我们耳边这样一段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什么呢？我们听到了海的声音，对不对？由近及远，由浅及深，能够通过海浪的声音，能够把我们慢慢慢慢的下沉到海底，从海底我们往上看，去发现这个海洋当中的一些生物，去发现海的颜色。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自于一个希腊的专业拟声团队带给我们的一个 Fusion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我们可以伴随这样的音乐来一块甜品，或者来一杯伯爵红茶，当然也可以来一杯咖啡，去品味一下 Smooth Jazz 风格背后音乐的一些故事和它相关能够给到我们的一种听感的变化所在。 Fish Food 刚刚的名字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来自于 Rico Montos featuring 巴卡库达带给我们的音乐咯。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让我们关注 Blade and Masquerada Family 带给我们的 A Flauta 正在为您放松节奏驾到 Rhythm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来去听下去。我是 Mr. 常，常小航 ，Welcome。 Minha flauta falou, você não sabe o som que está da flauta, pois essa flauta toca em dó, o senhor é roupa maior, o som que está da flauta é daqui, o som que está da flauta é daqui,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No one 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你还喜欢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内容吗？我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舒适的音乐，找到状态了没有呢？我们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放松一下心灵。下面时间继续来跟我们走出 Bossa Nova， 然后呢走进 Daddy 他的声音，听听看这样的一首叫做 Tito Blue 的音乐内容，继续让我们自己凝神静气的休闲一下喽。这里就是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些非常典型的 Fusion Jazz， 把爵士音乐进行一种融合，尤其呢是现代化的音乐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之后，把爵士音乐生发出了很多我们可能之前并没有理解过也并没有听到过的一种音乐的风情。其实呢，爵士音乐在于它的一种即兴的状态被人们所喜爱。当然那么像是无论是 Fusion Jazz 也好， Smooth Jazz 也好， Soft Jazz 也好，它无论怎样变化，它都会以爵士乐为一种核心进行生发。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爵士音乐内容都是能够进行了完美融合的一些跨界的爵士音乐，也依然很舒适，听上去没有那么的即兴，没有那么的纷繁复杂，但是能够很好的融入我们的听觉。那么当然我们也期待你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下面一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也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来自像是 Duran Y. Garcia 他们的音乐，以及来自于 Papik Not Papi 讲是 Papik， 还有呢像是来自于 Feather and Down 他们的音乐作品。我们会听到像是 Good Times Nothing Compared to You 以及 Blow Your Mind， 还有像是 Family Affair 等等的著名的爵士音乐作品的Fusion 版本，跨界的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哦，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进行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为您重播，再次欢迎大家咯。 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如果您认为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这样的一些个跨界的 Fusion 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能够打动您的话呢，您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查询一下歌曲列表咯。马上关注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在微信里边等待大家。继续来关注好音乐，继续来自于 Ali Bruna Good Times。 Cute ponytails and curls Mama's put an end to the stress and strife I think I wanna liveSporting life, good times.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Leave your cares behind.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好时光，那么有好的时光，我们就应该用好的心情去伴随这样的好时光。那用什么样去陪伴好心情呢？好音乐是错不了的咯。来自于 Feather and Down 带给我们的 Nothing Compare to You。It's been so long. here's what he told me. He said, girl, you better try to have fun no matter what you do. But he's a fool, 'cause nothing compares,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All the flowers that you planted and bothered Nothing compare to you， 没有什么可以跟你相比。来自于 Fat and Down， 他的音乐作品。爵士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小惊喜，那么像你的音乐也不能够错过。来自于 Gazra， Blow Your Mind。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来自于 Perfect 带给我们的 Family Affair。 那么稍后时间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Perfect 他们的音乐作品，叫做 Like a Rolling Stone， 就好像滚石一样，能够让我们继续把音乐的经典进行传承。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当然稍后时间也希望您能够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我们下边一个小时的更加精彩的节奏驾到节目内容。我们一会儿见哦。 Can you be used to laugh about everybody that was hanging out. Now you don't talk so loud. Now you don't seem so proud about having to be scrounging for your next meal.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without a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You've gone to fitness school, arrived, Miss Lonely, but you know you only used to get juiced in it. And nobody has ever taught you how to live in the street, and now you find out you're gonna have to get used to it. You say you never compromise with the mystery tramp, but now your lies is not selling any alibis as you're staring to the vacuum of his eye. And I ask him, do you want to make a deal? How does it feel?

奏驾到，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跟您去分享一下来自我进行混音的作品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放送了很多其他的 DJ 他们的一些混音的混音带，那么无论是电音舞曲的混音带，是原创的也好，还是一些重新的混音二度创作也好，都是一种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的完整体现。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来自我的一种音乐分享，当然也希望能够跟更多 DJ 进行交流，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 Rhythmix Pro。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有什么 Plus 版呢， Pro 版呢，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就是 Pro 版的好了。 Episode 1 Mixed by Mr. 长啊，各位好，我是 Mr. 长，长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听到 Good Night 以及 Sunrise Mola Mola Alternative Lights 等等的好音乐，千万不可以错过。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这样的一些音乐内容都是来自于很多的 DJ 音乐人他们的作品，然后呢我进行了一下二度加工，二度的混音，那其中也包括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Alex H, 有 Andrew Lang, 还有像是 Fortune 以及 Georgery Ezan。 那当然了，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的分别他们的一些经典单曲，包括有 Good Night, Happen Sunrise 以及 Mola MolaAlternative Lights 等等等等。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的力量。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了。此外的话呢，还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两次播出时间关注我们不同的音乐状态，分别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在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钟的重播。我们都希望您能可以通过音乐沉浸自己。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

that's when I know I am free.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outcome. Put all your faith and trust in m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eel the lov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北京 Music Radio，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为您去进行直播的节奏驾到，在周六周日凌晨的2点到4点期间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沉浸就对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都是由各种各样的 DJ 制作人他们的混音作品，而今天呢，我们放送的这样的一整个的单元内容都是由我进行的一个混音带的二度混缩，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哦。 Episode 1 Mixed by Mr. 常，那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格里格雷啊 Cyan 带给我们的阿勒山，位于土耳其东部的一座山脉，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去过土耳其感受过这样的一种山中的音乐呢，来自于 Sam Davis Remix Edition。 而身后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 Everlasting 带给我们的作品，希望能够通过永恒的接连不断的音响效果带给我们更加深厚的音乐沉浸。 两天的时间当中，我突然间看了一部电影的一个小片段，这样一部电影应该说是非常伟大而且永恒经典的一部爱情影片，它的名字讲述的就是关于一艘船的航海故事。可能朋友们也都会猜到，就是泰坦尼克。那其中海洋之心被扔下海那一刻，能够让我们想起真爱的永恒。那么今天耳边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Everlasting， 也就是那种永恒的存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的质感带给您永恒的听觉，在生活里边发现音乐的一点点的快乐，用音乐发现生活之美。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Mohammed Aliami 带给我们的圣托里尼，圣托里尼岛，让我们能够到海上看一看，上岛再感受一下浪漫吧。之后还会有来自于 Mika 带给我们的 Rogra。 欢迎各位朋友们能够通过音乐飞向高空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腾空飞起的音乐质感。我们也会说，很多人都会用音乐去清洗一下自己的耳朵，因为好音乐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清新的听感的。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了，也有很多的老朋友此时此刻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的光临。当然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应该跟朋友来说一下我们提供的一项贴心的服务，那就是歌曲列表的查询。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它的名字叫常先生，声音的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单列表查询方式，每周都会更新的。当然了，如果你错过了我们的节目直播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收听一下节目的回放内容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2015年。第四年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些全新的转变，音乐元素更多，时长更长，再次欢迎大家。 Radio Resum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hythmix 节奏驾到。